助念的方法。对于助念的事情，先要看病人的病是怎样。如果是慢的、轻的，那就起头念莲池赞一遍，阿弥陀经一卷，往生咒三遍，最好念一遍赞佛偈、阿弥陀佛身金色八句，接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一句，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念数十句，再转念阿弥陀佛四字洪名。如果病势是紧的、重的，那就从阿弥陀佛四字洪名念起。所用的法器只可用引磬，木鱼生太浊，不可以用。助念的人白天分作二班，夜里分作三班，每班的人数最少二人以上，限定一点钟换班。念佛的方法，白天头班初生念，二班末念，念一点钟，二班初生念，头班末念，也念一点钟，这样轮流换班。夜里头班初生念，二班三班默念或仰习念一点钟，二班初生念，头班三班默念或仰习念一点钟，三班初生念，头班二班默念或仰习也念一点钟，这样轮流换班，那就无论三日、五日、七日、半月、一月，可以持久。凡轮流班次，从第一班起，二班、三班顺下，凡班数完毕，再从第一班起，如是终而复始，日夜佛音相续，每日三顿吃饭，皆由下班的人换班。若吃饭后接班的时间未到，需要换班睡眠休养，以恢复精神。助念时，必定先要对病人说道：你若会跟大家念佛，那么你就跟大家同念。你若是元气衰弱，不能跟随，那么 你就留心注意听大家念佛，也是一样的。不过，你的耳朵必定要一句一句，一字一字，听得清清楚楚。你的心里也要一句一句，一字一字，记得清清楚楚。你全心全意归入阿弥陀佛名号的音声里来。这样说过以后，就开始助念。如或病人有时昏沉，如睡眠相似，不晓得听的样子，那值班助念的人必定要用引磬靠近病人的耳边敲一下或多下，同时佛声也要提高几声，使令病人的心念念不会昏迷。凡病人到将要断气的时候，助念的人众若是较多，眷属人等最好都向佛前或跪念或拜念，同时每个人的心里做阿弥陀佛，放大光明，接引亡人。亡人在佛光中央合掌往生西方享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全体助念的人要分作二班，每班轮流念半点钟。从这个时候起，必定都要高声念佛，念到气断以后三点钟，再如前一样的轮流继续高声助念。病人将欲断气，尚未断气的时候，值班助念的人需要留心注意，凡病人的面颜上有出汗，或面现忧相，头手身脚不定，这是病苦的现象，或如睡眠一样不觉不知，若有这样的种种情形发现，那病人在平时对于念佛的功夫若是寻常的，在这个时候正念是难能做主了。那么，助念的人应该靠近病人，高声的警策说：某某人，西方就是在你面前，阿弥陀佛尽力提起，决定升西方去。某某人， 西方就是在你面前。阿弥陀佛，尽力提起，决定生西方去。这样的连换二次。再看病人的唇和面容。若是如前一样的不动，那就如前再换一次。如病人的见解深的，那就换西方是在阿弥陀佛名号里，最多不过三次，以后就指高声念佛。凡亡人断气以后，身体未冷透以前，在这个阶段中间，值班助念的人需要特别注意，绝对制止探摸亡人的身体和眷属人等哭声。只有每个人发心提高音声念佛，需要经过一日一夜，方可请有相当知识和有经验的人，轻轻慢慢探摸亡人身体，直到全部冷透以后，助念方可停止。即向佛前，待亡人回向，往生西方。若未全部冷透，那就在一日、二日、三日，大家需要发心继续高声助念，每个人都要晓得，替代如来救度众生、了脱生死，就在这个时候。切切不可为着这些短短时间的辛苦，失误了亡人神事，不能往生西方。我们每个人必定都要发心，高声念佛，念到亡人全身冷透以后，才能停止助念。这样的助念是真正发菩提心、行菩萨道实际的表现。